所有的故事该从何讲起，说不尽的人说着说不清的话，我告诉你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切都是一样，有迷人的开始，有平淡的生长，今夜月光又抱着你和我，照进心中那道遗忘的光，仿佛时间就像停留在你脸上，不声不响。今夜月光又抱着你和我，看见心中那道遗忘的光，真实的时间就像停止在你脸上，不声不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又是一个新的星期一哈，首先关注天气，我们来看看白天呢是多云转晴，偏北风3-4级，最高温度是1度，相对湿度15%，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温度-8度，相对湿度50%，尾号限行1和6。哎，刚刚过去这个双十一哈，这个商家们赚得盆满钵满，咱们也是收获颇丰啊！马上双十二又到了，嘿嘿， 又要为双十二做一个预热。 对，就是不是咱们预热 啊，是咱们提示一下大家。 商家正在做预热， 哎，商家人就开始预热了。这各种活动，什么买300赠150啊，买200赠100，买600赠300的这样的活动又开始了，对吧？提示大家一下，今天话题跟买东西其实也有关系哈、啊。回忆一下咱们那双十一， 嗯， 是怎么着就说服自己买那么贵的东西了， 是 对吧？或者说，这个咱们也展望一下这双十二的到来， 什么又说服您又买了一很贵的东西是吧？ 现在正在购物车里边放着呢。 对， 哎，其实也不局限在像双十一啊、双十二这种比较特殊的日子。 哎， 就平时日常生活当中，有时候也会有那种给自己心里种草，最后呢。 还得拔草那个 对对对，终于有一天终于拔草了、 嗯、 说服了自己。 对，最关键你看人家什么双十一双十二，人家最起码啊给自己心里一个安慰， 嗯， 说了一个由头，你看今儿打折了啊，我必须得买了。就像好多朋友这个没有什么节日， 嗯， 哎，也是这个开始啊， 就是有机会要买，没有机会给自己 创造 机会也要买， 也得买哈。就是说说这个关于买东西的事儿，欢迎大家把自己如何说服自己买很贵的东西啊这样一个话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起床早的人更瘦啊，看完之后马上就坐了起来吧， 精神了， 对，开心了。 嗯， 英国的一项心理研究发现了啊，与这个起床较迟的人相比，早起者更苗条啊，这个更快乐也更健康。太晚睡觉会降低睡眠质量，即便是早上起床的稍迟，总体的睡眠质量也会稍差。而且呢，夜猫子很容易就错过早餐了，导致饥一顿饱一顿的暴饮暴食，更容易造成肥胖啊。所以说提示大家啊，谁瘦谁先起，我们俩都已经坐在这儿啊， 是，难怪我们俩都这么苗条， 是咱俩吗？ 差不多吧。 嗯， 接着来说，这是上厕所能够喝咖啡 啊。 这个很多朋友呢，生活当中喜欢喝咖啡。 对。 哎，最近呢，这个贵阳街头出现了五星级的公厕，公厕呢采用电子化除臭，那么24小时都是空气清新，而且没有异味。那母婴室呢，还有无线网、售货机、咖啡机一应俱全。啊，目前呢，这个公厕的开放时间是有限制的，就是早上6点半一直到晚上10点钟， 啊， 在这个之间呢，都可以去那儿感受一下人性化的服务。 哎呀，这太人性化，就不知道这咖啡味道怎么样啊， 嗯， 能不能喝得进去啊？ 您都说了空气很清新，那味道应该也是很香浓。 嗨，你还记得我给你讲的那个故事吗？ 啊， 就是在这个十里河逛这个十里河市场的时候，人家给我讲的一个故事。 什么呢？ 啊，就是说这个养这个各种虫啊，有各种虫的器具。啊，比如养蝈蝈是这个尖，就是以尖的为主，能放瓶子呢以养这土虫，就像什么这个油葫芦啊，这个蛐蛐为主啊。然后呢，有一个哎，非常这个啊财大气粗的一位大哥，拿着一瓶底的养蛐蛐、养这油葫芦的这么一个小罐，就上这个店里边显摆来，你看看咱们这个花大价钱买的这个瓶怎么样？ 嗯， 那老板说。哎呦，这真不错！是看着这各种器型啊，这颜色呀，这包括这个皮质都非常优秀。然后呢，说怎么样？打开再一看，这虫咔一打开，养这个油葫芦和蛐蛐的这个罐里边，咔咔咔就爬出这么一只大蝈蝈来。然后这个老板们就开始笑啊，笑的这大哥呢脸上有点挂不住了。 外行 了，哎，大行就不是外行了，这大哥就说了一句话，说嗨，这个我有钱怎么着吧，我就乐意拿这养。 嗯， 然后这个店主呢也说了一句特别幽默的话，虽然不好听，但是我觉得说的非常的到点儿上。他就是这么说的，他说啊，嗨，大哥是这样啊，您家新买的尿盆也不能蒸饭啊。对，所以说我觉得就跟这个一样哈，虽然说这个24小时空气清新无异味，但是那也不是喝咖啡的地儿。您可以说比如说那儿做一您什么呀避风港，对吧？拿上咖啡在外边喝去，也不是坐在里边喝。 我相信他有这样的设计呢，初衷肯定也不是说为了让人专门去那儿喝咖啡， 边蹲着边喝，那肯定不是啊。 人家肯定是设计的是为了让呢，这个去厕所的人都享受到这个，更加舒适的服务。 服务没错哈。再来看看那个2018世界最强过山车排名，上海迪士尼入围了啊！外媒呢评选出了2018年呢最值得一去的过山车排名，没有最刺激，只有更刺激。当你觉得过山车无非就是嗨速度的时候嘛，啊， 嗯， 这些过山车的想象力能够让您感到惊叹啊！心脏强悍的人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哎，据说这个也是有一个全球排名， 对， 那个在前十位的那都真的是太刺激了， 就是估计啊咱都不用上， 嗯， 稍微的看一眼就觉得哎呦挺过瘾， 啊， 是不是？ 是过瘾还是晕呢？ 这不知道，反正这得看自己的这个心情是吧，也看自己的状态。 嗯，哎，你玩过吗？ 我还真玩过。 你真坐过过山车是吗？ 我一说就甭看平时啊对什么其他事儿胆小， 啊， 对于这种啊就是自己控制不住的，哎，胆子非常大。 一上去之后你不用控制了、 啊、 只要坐在上边你就踏踏实实的 吧，随他去吧， 对，把这个身上贵重物品都收好了、 啊、 对吧、确实是，咱们可以看到有这些直上直下的， 对， 还真不是直上直下， 就上天入地，而且还有那种多少度旋转， 不 是，还有那种空中骑脚踏板的，哎，各种各样的设计啊。 人家那不是刚才我说直上直下，我觉得就已经很刺激了。 嗯， 不是 啊， 扭曲着跟麻花拧麻花似的往上走。 对呀、啊，还有上天入地的， 还有负角度的，是不是？就是到一个节点之后还得往回勾一下，你想都想象不到。哎， 嗯、 所以说喜欢这些这个刺激性的这种运动的啊。这不算运动，这算游乐设施是吧？ 对对对，娱乐方式、 哎、娱乐方式吧、嗯、大家可以去尝试哈、啊、嗯 啊、再说一个、 哎、 这个是速冻列车，零下31度，那这趟列车的车窗呢、 嗯、 车窗车门全都被冻住了、 哎、 这也是传说当中开往雪国的列车。这个呼和浩特开往满洲里的这趟列车，每到冬季都会跨越茫茫的雪原，也是被人们称作是雪国列车。那么最近呢，满洲里的气温已经降到了零下31摄氏度， 嗯， 任性的天气也是把列车的车窗、车门还有过道全都给速冻了。为了解冻列车，这个列车员们呢也是使出了18般的武艺，灌热水、通下水，还有这个铲霜除雪、 嗯， 也是非常的辛苦。 对， 哎、 嗯， 我觉得这趟列车特别适合运送那些就是冻着的。 速冻食品， 对对对， 才能配得起这速冻列车这个名字。 保证 我跟你说，这还真不成啊！因为你想想，这人在里边最起码有温度，您再往里边搁上速冻食品，这不光外边冻，里边也冻上了， 对啊， 是吧？哪哪都甭想开了，直接就放冰箱里合适啊。对，第一个是这个大，确实这些工作人员特别辛苦。第二，我觉得这个如果说是不是也是一道特别亮丽风景呢？ 是啊，就是这个车应该是我想象车身应该都是白色的。 哎，对对对对对对啊，是这种感觉哈、啊。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说一说这个是如何说服自己买特别贵的东西的哈。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起休息一下来听歌，来自海龟先生的微笑。 崭新的一天，迎着太阳，每一步都将走向我们安详的田园。你看那可爱的人们，用高贵的心，迎着风，捍卫永恒生命的意义。希望之光照耀着大地，我们手牵着手，哎，我的朋友，必须坚强，即便充满艰难困苦和荆棘，我们总还有力量，我们还有方向。每一天勇敢地去面对生活，我想看到你们每一个人脸上的微笑，我想看到你们每一个人脸上的微笑。彷徨，抹去悲伤，让我们一起为你点亮这温暖的烛光。我们永远在一起，一起歌颂生命，让病与痛彻底远离我们的身体。希望之光照耀着大地，我们手牵着手，哎，我的朋友，必须坚强，期待充满艰难困苦和荆棘。我们总还有力量，我们还有方向。每一天勇敢地去面对生活，我想看到你们每一个脸上的微笑，我想看到你们每一个脸上的微笑。 笑。我想看到你们每个人脸上的微笑，我想看到你们每个人脸上的微笑，我想看到你们每个人脸上的微笑。 这是来自海龟先生的一首《微笑》，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来吧，一起来说说这个关于这个，如何啊才能劝服自己、说服自己买很贵的东西，是吧？ 是， 嗯， 如何给自己心理建设的？ 对，马上双十二了，圆圆有什么计划没有？ 真没有， 没有， 双十一的那个热乎劲儿已经过去了，我觉得、 嗯、 随之而来的双十二好像冷却了很多。 哎哎，确实是这样。商家也没告诉我今天这双十二这节日有什么活动啊？ 是啊， 等着花，感觉兜都胀了。 我倒没有你那种 啊， 这个 是不是 迫切想要消费的心理？ 嗯， 倒是没有。 对，但我们一般买的东西不算什么特别贵的，就是对于自己我觉得比较贵的东西啊， 嗯、 就是稍微你就觉得呀有点奢侈的时候，一般会有这种想法，就是你来分辨它是干正事儿还是不干正事儿的。 就是可能多数男性会这样判断吧。 嗯，哎，对，我也不一定多数，反正我是这样。基本上你看这东西啊，比如说，哎呦，我觉得这个价格偏高了，怎么来判断买不买呢？就看它是正事儿还是非正事儿、 嗯， 就是它是用来挣钱的，啊，它是用来工作的，或者它用来培养你爱好的，还是说就是纯娱乐玩的？如果是右者啊，就是说后者，就是哎呦，我就纯娱乐玩嘛，就不一定买了。这。哎，干正事，后来发现家里有好多干正事的东西都没怎么干， 都没派上用场。 哎嗯、好吧，哎 哎，你说了男性，我想代表部分女性，可能还是小部分女性。 对，你得分享一下， 就是、说一说自己，就是如何让自己说服自己去买一个贵的东西。 嗯，怎么说服？ 比如说 啊， 比如说这个，其实实用性并不强的。比如说是一个包吧。 嘿，你看这、哎，我心里想的就是跟你这词儿 啊 一点都没有一个差别，就是咱俩有时候咱俩默契呢。这包治百病嘛， 对 女士来说， 对包治百病这句话也是我们告诉自己一定要买包的一个理由， 哎、对 不 对？ 对 ，嗯， 就有时候就想，哎，你看我可能花一个大价钱，然后买一个好看的包包， 嗯、 哎，背出去呢也觉得很提气，同时呢，我可能这个包包， 能背一辈子， 对，能收藏一辈子， 对，我都背好长时间，我得 收藏价值啊、 嗯， 是不是？我至少几年之内我都不会买包了， 对， 这么告诉自己。 后来发现一柜子里好多好长时间背的包， 对，就是一都是告诉自己这背十年的包， 对， 啊， 过了 收着呢， 过了也就两年之后，嗨，不就这点钱吗？算了啊，得，这就是他吧啊。对，确实这个我们俩都给大家抛砖引玉了哈、 嗯、 把这个大概的这个方向给大家指出来了、 哎、 用什么样的这个方法来说服自己买了很贵的东西，来看看大家的说法。狂烈先生他说了，把价格除以365啊，除以365天不就很便宜了吗？ 是啊是啊， 嗯， 你要是指着背两年的包，你还可以再365再乘二啊， 这一般就是说可能就比如说用时间长的，就像刚才说包啊啊，还有比如说像什么鞋，就是这个服装类的，或者是比如说用就是有用途，比如电脑啊，是吧？什么 iPad 呀、啊、这些，办卡， 哎， 还也是这种说法，就经常给自己这做一道算数题，就把自己给说服了。 嗯， 但是不知道，其实你每天都有很多需要出的东西， 对 吧？哎呀，仔细一想， 对，卡办了还有一个有效期呢，是不是？ 仔细一想挺麻烦啊， 嗯、 这个。盛美林他说的，价格虽然贵，但是质量好啊。 哎，很多人都觉得不一定价廉物美，还是应该是一分钱一分货。 对， 嗯， 没，就是一定要去相信啊，这个就是花这钱越多呀，买这东西质量越高。 就经常老人不 是 看到你买一个很贵的东西说，嘿，没有花钱的不是吗？ 嗯 啊， 对。 听了之后觉得很有安慰啊、 嗯、对还有比赛他说了买贵的穿的时间长啊、 嗯、 而且好看有面子，同比便宜买的多还是差不多花钱、 嗯、 一样， 哎，也是， 嗯， 就是呢，你有时候你花一个稍微贵一点的价钱买一个质量好的，比你呢反复的花不少的钱，然后买一个同样的东西，但是质量比较次的东西，要。其实想一想还是值得哈。 对，因为我们经常啊，就是我觉得这也分年纪，在刚刚这个大学，就或者说大学和这个毕业之间啊，或者是从高中就开始，那时候就感觉好像就是越便宜越好，对吧？随便买一个之后呀，可能穿一阵之后再换，那个时候正好是一个无论是从身体还是心理都不太稳定那么一个时期。第一个长得快，没准好多人家这高中长个也很正常，对吧？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心理，哎呦，今天喜欢那明天喜欢那个，变化特别多。但是我觉得就是越来越岁数年纪越大之后啊，就开始找这种了，就是 种品质 稍微贵一点啊，但是咱能穿得住，对吧？ 对， 或者用得住，对，这种， 对，随着年纪增长越来越讲求品质。 对， 来看看旺这个朋友说了， 哎， 购物车迟迟舍不得，一直没付款的物件，基本上在我哪天一气之下我就把它全买了。 所以说啊，这个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您不能老生气，生气太破财了，对吧？还有第二， 代价比较惨重， 对啊，代价太大了。第二个就是您千万要注意了，千万别老往那购物车里边搁东西，咱总觉得往购物车里搁，反正我也没花钱，我搁里边怎么了？当收藏我看看也高兴，但是没准您哪天一高兴，或者一不高兴，就给买了， 对， 很有这可能。 冲动是魔鬼啊！ 对，就像我那购物车里边经常会。摆满了东西，我觉得这不买不会买的，然后慢慢往下去删，但是别打折，一打折，哎呦，占便宜了， 禁不住诱惑了。 对，后来我发现这些商家可能平时卖的都是高价，只有到打折一天卖的是正常价啊，太坏了。来看看那个其他朋友说的哈，这个西瓜，他说钱还在，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陪我。你看看这， 这不就跟那个上学的时候， 这不是掩耳盗铃吗？ 啊，就是学的那个知识是一样的吗？ 嗯， 就是说你只有把这个货币花出去，才能体现它的价值吗？ 对，从上学的时候原来就给咱们灌输这种思想。 老师说我们可不是这个思路啊。 对对对对啊！ 来看看还有朋友怎么说的。这个朋友叫做你还会回来找我吗说了，反正买不买的都没钱，这直接从源头上就已经遏制了这种情况的发生。 对，这是最合适的了。还有这个玉年他说钱花了是钱，没花就是纸啊， 一个消费理念。 不，现在咱们基本上好像纸也不知道经常用吧，就是一数字嘛，就放在什么各种卡里边是吧，各种那个手机的支付里边， 直到成了富翁之后才发现这个钱还是 还是这有数字是正数合适啊。 对 啊， 还是很有用的。 对， 这个叫三宝妈妈说了，500块钱买的鞋能穿3年，50块钱买的鞋3个月，想一想啊，不服都难啊。这么一说服自己就买了， 就怕这个500块钱的您也就穿了有2-3月， 换新款了。 对，换新款了，确实是这样。其实我觉得大家买的时候都是这么想的，哎，我多花点钱还是值的，穿这么长时间，而且体验不一样啊，这鞋多软和啊，是不是？按人家跑步话说，跟踩屎的似的啊，不好听，但是人家专业，人家踩屎的感觉，就也行，重回原形啊，大脑瘫时间 啊， 就是这，但是你50块钱那踩什么？踩一硬木头感觉，是不是？体验不一样，就怕呀。穿这么甭就可能穿3-5个月夸张，穿1年之后觉得过时了，这就别扭了，对吧？再来看看其他朋友，水晶男他也说了，说买了也没钱，不买也没钱，那就证明自己东西不要钱啊，不要钱干嘛不买啊？证明东西不要，怎么能证明这东西不要钱啊？ 哎，本来我还觉得他这个逻辑推理是很严谨的呢。 啊， 你这么一说有破绽。 不是，这哪是破绽？这，哎呀。 哎，我再来说一个啊。 嗯， 看到这位朋友叫做晨晨，他说呢，对自己好一点 啊， 女生可能会说，哎呀，女人要对自己狠一点， 对， 就下手了。 对自己好一点，就是一切啊，花钱都是为了让自己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对， 买一包就让自己有更好的未来，也不是有什么关系啊，就是更好未来。对于男士来说，必须要开一辆好车，能让自己走上光明大道，穿金猴皮鞋。 广告语都上了， 不是这个意思、啊、 配得上如此优秀的自己， 对， 还在不断进步的自己， 造一座房子配得上科勒龙头，这不就是贵吗？买、 哎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乌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杰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一起来聊的话题啊，说说这个自己是如何说服花那么多钱买一个东西的。 是 啊，也其实也不算说那么多， 这个因人而异吧。 哎、对 每个人的消费水平、自身的这个收入情况不一样。 对，对于我们这种比较抠的人来说，觉得超过200就算贵了。 对于你们这种比较抠的人来说、 啊、就是我们这种啊。 啊， 你觉得还包括你 了？我以为你把我也包括进去了。 圆圆不是圆圆，怎么着得250？好吧。 其实也不能说抠啊、嗯，我觉得你还是属于那种就是生活当中比较节俭的。 哎，对， 把钱用在刀刃上的那种。 嘿，你说圆这稍微一形容，你这中文系毕业就是不一样。 懂不懂你？ 特别懂啊！但是你还真别说，我仔细啊，那天我还真算了一笔账，就是通过某一个我的这个网，这什么这个手机支付的这一软件，才发现入不敷出，就真的是这样。啊，你就没想到每个月都会有这么高的消费，就不知道，就无意间的，你觉得哎，你别有钱花吧，花花花，后来发现每个月其实消费已经自己消费能力都这么高了，自己都不知道。哎呀， 你的收入配不上你的消费水平是吗？ 对，哎呀，好吧，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关于您如何说服自己买贵的东西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吧，继续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来看看出租车上现便利店吗？啊，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坐车没有零食吃了。近日呢，武汉出租车便利店呢是亮相街头了，车内后排座椅上，哎，挂一个货架，配有零食啊、饮料啊、雨伞啊、充电器等等，均可扫码付款。司机师傅说了，哎，这个收入增加了，乘客也便利了。这个卫生也不好搞了。 哎，我相信那个乘坐的乘客多数还是比较有素质的。 是， 但是像我们这种就是平时带娃出行的话，真的要慎重了。 我跟你说是这样，就是我作为一个司机来说哈，我就真的就是有这种感觉，不是说大家素质不高，就是你比如带朋友一块儿坐车哈，就吃点什么零食很正常。但是你会发现很多这个吃的时候不是有意掉的，那些这个什么饼干啊。酥皮儿的点心啊，这个零食那小脆片儿啊，咔哧咔哧那个，特别容易掉， 会有一些碎屑。 哎，对，特别容易掉。这个真不是说人家说特意说往地下扔的，不是，就往上一掉，你说特别不好清理，不好清理啊。 这可能下一步需要这个提高一下哈。 就是身上得必须得。挂围裙兜着吃。 我比较担心就是以后带孩子如果乘坐这样的出租车的话，孩子可能看到各种零食都想吃啊，你说当妈的买不买呢？ 你让他自己扫码啊，你自己扫吧。 因为现在孩子不会啊，已经斗不过他了。 再来说一下，哎，这大国工匠啊，电钻钻鸡蛋，壳破膜都不破。 嗯， 这个用电钻钻生鸡蛋，壳都破了，但是呢，这个蛋膜完整，蛋清没有流出来。 嗯， 听起来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咱们中国兵器西北工业集团的，这个叫钳工高级技师张新平就做到了。 嗯， 工作二十多年以来，他也是制作了近万件测量工具，用来检测弹药生产过程当中的各个零部件的精度，精确到千分之一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60分之一。这位张新平师傅也是被称为是弹药精度的把关人。 嗯， 大国工匠当之无愧啊。 对。想起没想起卖油翁来， 哎， 我亦无他，唯手熟尔， 哎，对对对， 是吧？啊，而且我记得当时，我去观看过一个类似这个展示的这么一个比赛似的哈，就是说这个出租车司机用那汽车开酒瓶子，用汽车切这个土豆片儿，啊，就你想想这么大一东西切这么小一个东西，而且是在玻璃板上切土豆片儿。你想想这难度多大？他是这样，就是说在后边车后边粘一个刀，然后后边搁一个土豆片儿，不是土豆，在玻璃上，稍微您这油一给大，这玻璃板肯定就碎了。然后呢，您就得按着这个感觉，然后慢慢的这个来往前这个开一步再倒，往前开一步再倒。开酒瓶子也是，这个中间呢，它这个车底下就挂了一个比车这个啤酒瓶子稍微宽一点这么一铁片，铁片呢勾上那个啤酒瓶子就算开。就是它就正好就开了嘛，没勾上那就肯定是开不了的，所以说就需要注意，就是自己这个车呀，开到什么位置，左边轮胎在哪，右边轮胎在哪，那心里非得跟明镜似的才能把它打开， 相当精确哈。 对、啊， 所以神乎其技的背后一定是这个 多年的练习， 多年的这种付出。 对，服气了啊！95后的小伙耗时，这个3年打造虚拟故宫。95后的小伙呢，10岁游览完这故宫之后啊，就一心想用这个积木搭建一个紫禁城。如今呢，他带领数百位的网友，在一款电子游戏中，用3年时间搭建出了完整的故宫模型。今年11月呢，这个虚拟的故宫也是被3D打印出来了，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展出。嗯，厉害！ 哎，真是一位有志少年呀！ 哎。 来看，择一事终一生。这个故宫男神40年修复了300件古钟表，故宫修表师傅叫王金，40年如一日修复了300件古钟表。本着宁愿伤手不能伤文物的初心，给王师傅的双手啊，终日浸泡在煤油里，也因此呢，身上总是有那么一股淡淡的煤油味儿。在瑞士人眼中，世界最复杂的魔术人钟也经过他的手给修复成功了。在王金师傅看来，那么修复是最有魅力的事情。 嗯， 如果东西坏了就想换的话，那么关于他的记忆和情感也就没有了。 哎， 带着一份情怀在付出啊。 没错哈，而且呢，就是有一个这个纪录片叫《我在故宫修文物》。 哎， 当中也提到了，就是说到这个故宫修表的这个师傅啊，不知道，但我印象不是特别深刻，是不是这个王师傅了哈？但是我就记得当时就是所做的这些工作特别细致，而且你想想是那时候的这个钟表，您现在修那有很多零件啊什么的，是不是这个原理什么的？哎呀，都得是对它这个非常的了解，然后才能把它恢复成原貌，对吧？再来看看，同样是一位这个有着工匠精神的啊，一位木匠啊，大雄宝殿啊，少林寺的山门啊，钟楼啊，鼓楼啊，大牌坊啊等等一些啊不起眼的木头，经过切割、打磨、拼接之后，竟变成了一件件精巧的微缩古建筑。居然惊叹的是，所有的这个建筑结构啊，大到梁柱，小到窗棂，不用一颗钉子，全部是采用榫卯结构。其中呢，大雄宝殿呢有将近10000个零件，木匠呢也是用1年时间才完成啊。正在做的这个日月同辉塔，则需要10000个零件，几十万个零件啊。哎呀，致敬工匠精神吧！ 是，今天这个介绍了好几位，真的是堪称大国工匠这样的这个大师们。 对， 就觉得也许我们普通人不能像他们一样哈，就做到说，这么精湛的技艺。 哎， 但是我们真的如果专注于一件事情，把这件小事做好，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没错，没错啊！你先说，你把什么事儿做好 啊？我准备下了节目之后，好好的享用我的早餐。 没错，也没错， 提升我的，对吧？ 对对对对，只有有了体力之后，才能更好的睡觉，有更好的睡眠嘛， 是更好的工作，好吗？ 除了吃就是睡，哎哎，没别的啊。 继续来说啊，这个。挖偶人年入10万元，也不舍得在城里转一转。 哎， 这个54岁的马春山呢，也是来自安徽，他呢是在南昌挖偶已经有22年了，每天最多能够挖到1000斤的偶。这个马师傅呢，每年要在南昌待上10个多月，虽然一年的收入可以高达10万元，但是他说呢，干不动了，也不想到哪儿去玩，因为这些都是辛苦钱。 嗯。对，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不确切这个挖偶的时间我不记得，但是呢，我记得就是说，在家周围，经常会路过的那么一条河里边有这个种偶，然后呢，我就在印象当中，春节的时候，就那时候应该是冻冰了，然后还在挖，就我不知道就是真正应该什么时候起，但是我就有一年就印象很深刻的就是特别冷，然后人穿上那身就是固定的那身衣服下去去跑， 非常辛苦， 特别辛苦啊。好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说这个您是如何说服自己花大价钱买东西的，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一起聊起来。一听首歌，来自赵雷的啊理想。 城市为了填饱肚子就已经疲力尽，还谈什么理想，那是我们的美梦。梦醒后还是依然奔波在风雨的街头，有时候想哭就把泪咽进一腔热血的胸口。睡过了车站，一路上我望着霓虹的北京，我的理想把我丢在这个拥挤的人潮，车窗外已经是一片白雪茫茫，只有理想在支撑着那些麻木的血肉。理想，今年你几岁？你总是诱惑着年轻的朋友，你总是谢了又开，给我惊喜，又让我沉入失望的生活里。我睡过了车站，一路上我望着霓虹的北京，我的理想把我丢在这个拥挤的人潮，车窗外已经是一片白雪茫茫，街头 阳光之中到处可见奔忙的人们，被拥挤着悲欢而飞的光阴忽略过。 刚刚呢是来自赵雷的一首《理想》，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乌鱼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这个啊，这如何来说服自己买那挺贵的东西吧。 嗯， 是。 上 半时呢，好多朋友啊，脑洞大开，啊，说的让自己我都有点忍不住，必须得买点东西了 啊。 啊， 他这番话对谁说谁都能够动心。 对呀、啊，就说的道理就那么的哎正确，是不是？ 反正 思路那么清晰， 反正不怕自己兜里钱， 角度那么独特啊。 劝劝别人也还是可以的。 对啊，这个萝卜青菜一斤一块，他说了。自己要对自己舍得呀，对自己好、 嗯、 你自己不对自己好还指望谁。 哎呦，这么一说感觉要不买都对不起自己。 就是、 嗯、商家就喜欢你这样的。 哎，买。 嗯 嗯， 来看这位叫做这个小店店主也说了 啊， 哎呀，不说服自己、因为余额宝的钱根本买不起 啊。那就不用说服什么了、 啊、 是不是？这个还有是这个暗指青兰，他说了，说这个钱还在，只是化作了包包、口红、衣服这些形式陪在我身边。 嗯， 对呀、啊，也对呀、 啊，多么爱美，多么讲究这个生活品质的一个女生啊。 对呀、啊，比如说您出去吃一顿涮羊肉去，你把我这包啊从这包袋给我拉下去，换你这顿涮羊肉，对吧？口红你切一截去、 嗯、 啊，这抵了我这顿饭钱了。 哦， 是不是 宁可饿着？ 嗯 啊， 嗯，不是说这个化作一种形式又在您身边了吗？ 是， 是不是？嗯， 来看看这叫乌里哇啦说了， 嗯， 不买会过得很富裕吗？买了生活又会变得很艰难吗？都没有，那就买吧。 嗯、哎，这那就买呗。 啊， 是不是？ 是。 嗯，哎呀，这。说的我自己都不知道该往哪边说了啊。到底是应该怎么着啊，咱们啊， 就是这发现这两种情况都不可能发生的时候，还是决定 对对 当机立断买了。 对，还有这种谁的眼神永远，他说了，冲动型的消费，哎呦哎呦呦，这好便宜，哎呦，这又能用得上，哎呦，这好，这得买，这哎呦哎呦，这好啊。这刘老进大观园了，看哪都好，看哪都新鲜， 根本不需要说服自己。 对对对， 直接已经有意向了， 冲动型的这是、 哎、 啊。 嗯，来看看这个萌萌萌小新说了 啊 啊，这个学会计的女生啊，总会有办法说服自己的。人家说了一专业术语， 叫什么？ 叫什么计提折旧？ 哎呦， 懂。 对，这。 啊、 不知道啊，一提这啊，就是什么意思？就对，就是能说服自己。 反正就是可能， 反正说服的是您自己。 从事相关专业的人，自己就能够脑子清醒啊。 对， 哎、不会乱花钱。 准清醒吗？这不是也在说服自己吗？是吧？对，这个好多朋友都在说了，只是换一种方式来存在，来陪自己哈。 还有这个，原来你是美少女说，说千金难买我喜欢。 就是啊， 哎， 千金难买我乐意呀、 啊。这么魄力呀、啊？ 就是高兴，对吧？就是就买完开心。您得想啊，在家里边，您比如说啊，您觉得这个1000块钱觉得贵了，您把这1000块钱搁家里，能带来高兴吗？大夫来看着他，你顶多就觉得哎呀。是吧？ 数钱也是一件很开心的。 你天天真跟家们拿钱数吗？ 那倒没有， 肯定不是。但你如果拿1000块钱换一什么样的东西，自己还比较喜欢，哎，放在这个家里边，你再一看，嘿呦， 嗯， 最起码开心俩礼拜吧， 是 不是？看着，哎呦，天天看开心，好，值，哎呀，好。 为什么说适度的购物能够让人就是开心起来呢？其实也是。有关系的， 对，人家说适度啊， 对，适度的这个消费哈、啊，不是冲动型的。 对， 嗯、 还有静仔他也说了，想买就提前得存钱呢、啊，存够了选个节日就给自己买了，当成节日礼物呗， 哎， 也是一种方法，是吧？ 对对对， 嗯， 他这个我觉得还属于偏理智型的， 啊、对，比较理智了。 对， 就怕呀，人家这节日太多，像什么这个五一啊、十一都得送自己点礼物，这就比较麻烦了啊。 还有一个朋友 叫做这个欢欢，他说了、深夜买，告诉我们一个时段，说这个时候买是 自己最不理智的时候。 对对对， 对，夜里边的购物欲望是比较高的，对吧？再换个红色钱包，嘿，那就齐了啊，就花钱如流水， 攒不下钱了啊。 对，其实我觉得，无论是您买多贵的东西啊，真的是换来那份快乐，真是钱买不来。是不是？如果说您跟家看着那钱能咯咯咯乐出来的话，开心起来的话，我估计这钱也治不了您的病。 如果说这买到的东西还物有所值、物超所值，那 就 更 合适 了。 没错哈，希望大家能用那一点点觉得现在觉得贵的钱，来换取一点心目当中那种知足、那种快乐吧。 没错 啊，这不是劝人消费的 对对，我们还是提倡适度消费啊。 这不会是给明天这个双十二打广告的吗？这个 关键商家也没有赞助我们呀。 没有吗？可以赞助啊，这时段。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明天见喽。 你就是我的天使，我的安姐，带给我幸运和无尽快乐。你就是我的天使，我要为你做让所有人都喝。从来就没觉得这有什么。